Bravo Lifestyle。 城市的星光在哪里？世界无限宽广，如果你的信心还保有着一双翅膀，星夜狂想曲。现在收听的是 FM91.3 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在我们节目当中，其实我还蛮常介绍电影配乐的哈。那最近就有一个想法，觉得应该来做一个这个配乐家群像哈。把几位呢我心目当中的这个电影配乐大师好好的来介绍他们的作品。那今天第一集我想要介绍的是这个 John Barry， 好，约翰贝瑞，他是一个英国的配乐大师。那借着这些配乐大师的音乐当中呢，我们也可以体验一下，再来回顾这些精彩的电影。好， John Barry 他是一个英国的作曲家，他的妈妈是这个古典的钢琴家，那他的爸爸是这个戏院的经营者，这个戏院的老板。所以小时候呢， John Barry 就会在这个戏院里面打工啊，然后跟着爸爸哈，就是一天到晚他都可以看到很多的电影。那他爸爸常常带他看米老鼠哈，这个在荧幕上面动来动去的。小时候的这个 John Barry 他是演奏这个小号的 trumpet， 但是也会弹钢琴。好，那甚至青少年的时候还组了一个乐团叫做 John Barry Seven， 还被这个 EMI 的唱片公司签下来，有做过几张的专辑。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好好的回顾一下 John Barry 从早期到后来他变成一个配乐大师这历年来的精彩作品。好，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是这个 James Bond 007系列，对，没错，这个 John Barry 早期呢其实就是做这个金手指007的电影而走红的。我们先来听听这个非常非常经典的 James Bond 的主题。 60年代的这个 John Barry 到底有多红呢？可以从这件事情看出来，就是这个007金手指的这个原声带呢，居然把 Beatles 的第一张创作专辑《一夜狂欢》从这个 Billboard 告示牌的这个排行榜第一名拉下来耶。很少会看到一个电影的原声带居然把这个 Rockstar 拉下来的这种场景。这可以看得出来呢，早期John Barry 从做这个 James Bond 的这个庞德电影开始呢，后来居然有14部的这个电影当中有11部都是找这个 John Barry 写作的。好，那我们听了 James Bond 的这个007，我们也来听一首歌曲 You Only Live Twice， 这也是 John Barry 的作曲。John Barry 年轻的时候呢，曾经参加的乐团居然有军乐队，所以其实在他早期的作品你可以听得出来他受到这个爵士乐或是这种军乐队当中的铜管的影响。那他自己是吹奏这个小号 trumpet 的，所以他也常常把这种铜管的音色带进去他的电影配乐或他的歌曲当中。我们来听这个 Black Stocking， 这也是他早期的作品。虽然这个旋律呢非常的单纯，但是会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 听众老吉他是不是觉得很复古的感觉呢？John Barry 其实第一次做的电影配乐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曲子好可爱，叫做 The Stripper。早期他做《007》庞德电影，然后到后来呢，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部电影叫做《真爱一生》， 这部浪漫的片子呢，之前找了三位作曲家。好，首先是这个 Ennio Morricone， 好，他做了，结果居然被拒绝。这个大师怎么可能让他做了音乐，结果又不用呢？那后来又找来第二个，就是这个 Elmer Bernstein， 他也是完成了配乐以后，又完全又被拒绝。所以呢，据说啦，这个女主角 Demi Moore， 她其实一开始就最熟悉的就是这个 John Barry， 就是这个约翰贝瑞。所以呢，其实不管你找其他的作曲家来试写啊，或是来面试，其实都没有用，因为最后都会被拒绝。那为什么呢？其实就是 John Barry 他的音乐实在是太浪漫，太适合这部电影了。我们来欣赏的是《真爱一生》。 那就去国宾影城啊！ 啊，国宾影城， 嗯， 为什么啊？ 因为国宾影城影音效果最棒，加入会员的话，买票超便宜哦，可乐、爆米花五折，还可以独享网络订票哎！ 哇，那快去国宾影城看电影，我也要加入会员。 宝贝，你要回家了， 妈，我回来了， 赶快来准备她最爱吃的泡芙。 哇，你有心电感应哦，知道我刚好肚子饿。 老公提早回家。我晚餐也快煮好了。 老婆，我回来喽。今天吃什么啊？ 我是 Wafer Lock 电子感应门锁。虽然我已经帮每个家人设定不同的开门音乐，大家一进门还是会说我回来了，好幸福啊，很开心来守护这个家。哎呀，阿嬷经常忘记带钥匙，不知道她学会指纹感应了没？ 温馨不教我手指靠近门锁感应，安尼就免早锁匙呀，真正就方便的哦。 阿嬷真巧哦，有温度的锁，温暖每个家。您的智慧型管家 ，Wafer Lock 维夫拉克电子感应门锁，0800-002-345，华裕宁股份有限公司。 盛群防霾特报。 有没有一种完美纱窗，可以防尘霾又防晒？日本研究出由特殊高分子纳米细丝纤维制成的纱网，除了隔离 PM2.5， 还可阻挡紫外线，保护沙发家具，降温节能。 那在室内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降温的程度体感大概都可以到2度以上，所以其实在我们在使用空调也都会相对的来节能。很多人怕皮沙发在高温折射下晒久会坏，或是木地板晒久会变质，那其实安装的这个纱网对我们家具有一个保护的作用。它的织密度比我们一般的纱网来的细很多，那它其实它的涂层已经可以隔绝掉 PM2.5 这么细小的微粒，所以小蚊虫是一定进不来的。其实玻璃纤维是蛮耐高温的，怎么晒都不会变形。 盛群 Window Mask 日本防霾纱网，0800-235-858。 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Bravo FM 91.3 感谢听友们的热烈支持，让我们一起把幸福传出去。 2018河中有爱幸福喝彩耶诞鞋盒募集活动成功募集654个鞋盒，让爱机会与冬光计划的孩子们一起感受充满爱的温暖与祝福。 感谢您的分享，让爱无限闪耀。Bravo FM 91.3，与您一起欢度圣诞佳节。 本活动感谢亲子天下、南发相送、金盟实业、台湾宅配通、红叶模型、台湾大车队温情赞助。 为自己喝彩，就是现在。听见 Bravo 彩。 欢迎继续收听《星夜狂想曲》，我是李星云。我自己非常喜欢电影配乐，也觉得呢，在《星夜狂想曲》当中呢，也可以借机做一个题目，就是配乐家的这个群像。那今天首先我先播送的，这是 John Barry 来自于英国的这个作曲家。前段我们听到了007，有一些他早期的作品，还有他在乐团当中的创作。不过呢，后半段我们就要来欣赏他的得奖作品。这是狮子与我，好像中文的翻译电影名称比较是直接翻译，但是其实它的英文名称叫做 Born Free， 也就是呢这部电影在描绘人类跟狮子当中的一些感情。那 John Barry 他一辈子曾经拿下5座的这个奥斯卡奖，那第一座跟第2座呢，其实都是来自于现在我们要来听的这部电影《狮子与我》。 从狮子与我当中的这个主旋律是不是就可以嗅得到，其实 John Barry 为什么可以成为这个配乐大师，他的确这个旋律的创作非常有他自己的 style， 而且呢我觉得他就是属于那种四小节定江山的那种作曲家。听完了狮子与我，还有另外一部也是我非常心仪的电影配乐，这部叫做远离非洲 Out of Africa， 这是由劳勃瑞弗跟梅丽史翠普所主演的这部浪漫的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 John Barry 呢在这部片子当中用了一些古典的手法交响乐的方式，有一些 brass 啊，有一些这个弦乐的这个书写方式。其实早期在做这个配乐的时候有一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导演那时候在开拍的时候就问这个 John Barry 说，哎，我们这个电影配乐你觉得应该要用一些什么样的音乐来作为这个调性呢？然后我收集了很多这个非洲的音乐哦，因为我们这部电影就是要去非洲拍嘛哈。那远离非洲这是一部小说所改编的电影，那这个 John Barry 想了很久，把那些所有的那些非洲的打击乐器啊，那些鼓啊，土著的音乐全部都听完一轮以后就说，不过我一点都不想要用这些非洲的打击乐器，我想要做的是古典音乐。哇，那这个导演就觉得啊很奇怪啊，对，这个片名就叫做 Out of Africa， 就有 Africa 了，结果你整部片子都没有非洲音乐， Are you sure？ 那 John Barry 就跟他讲说，我觉得这是一部 romantic film， 我觉得这是一部浪漫的爱情片，所以呢我会用我的方式来帮你说故事。那事实也证明远离非洲的音乐的确虏获了所有影迷的心。我们来听听这个远离非洲当中的配乐。 John Barry 的旋律我觉得特别的浪漫优美，在与狼共舞这部电影当中呢，虽然是一个感觉是英雄事迹的片子，但是其实它的配乐也非常非常的浪漫哦。我们一起来欣赏与狼共舞。完了与狼共，我们来欣赏下面这部片子。哇，这部电影的原声带在台湾应该可以说长卖型的20年吧。John Barry 的《似曾相识》（Somewhere in Time）， 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电影原声带，然后也是当中的音乐呢，曾经被好多好多影迷深爱着。我们一起来回顾这个《Somewhere in Time》。 似曾相识刚开始在电视跟电影上映之后呢，其实并没有得到很高的评价，大家会觉得这就是一般的那种文艺电影嘛。但是呢，后来有非常非常多的听众蜂拥而至到这个唱片行去搜寻这个似曾相识的原声带，那唱片公司才很慌张的赶快加印了50万份出来。那似曾相识的音乐的确到现在都还是很多人美好的回忆。好，节目到最后我来介绍的是因公恨，这个是John Barry 在 Mary Queens of Scots 当中的配乐。那今天为大家介绍 John Barry 的音乐，你喜欢哪一部呢？好，期待下一集我还可以再准备更多的配乐大师跟你一起分享。我是李欣云，我们下周见。 李欣云的《星夜狂想曲》节目播出时间为台北 Bravo FM 91.3，每周三晚上7点首播，周日晚上9点重播，欢迎您锁定收听。